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哎，开学了，开学了以后，好多朋友发现了，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新的小小的，也不能叫槽点吧，就是大家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那个课本儿。王维现在还记得自己小学的那个课本是什么样吗？ 记不住 了。记不住了吧？ 记不住。 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啊，就是具体的画面我记不住，但是我记得咱们的课本一直都是那叫什么画儿，咱说不清楚，反正都是画的那个图像。 对对对，插画嘛， 对吧？都是那个感觉。你看现在很多的课本的封面现在变化了啊，有一部分热心的家长在网络上就开始传说，哎，大家看啊，这一年的时间现在课本都变化了，国家现在提倡三胎，封面现在已经从二胎变三胎了啊，你看这个妈妈也不打扮了。为什么不打扮呢？都三胎了，是不是哪儿有那个时间打扮呀？全看孩子了，现在头发随便一扎，衣服还是去年那件，只不过是旧了。为什么旧了？都生三胎了，是不是哪儿有钱买新衣服呀？多了一个娃，你看这爸爸也不下象棋了，估计是这个养家去了啊，出去挣钱去了。对此人家人社部专门就回应了，说现在网传的这个封面不是二胎变三胎，不是说我们也响应国家政策在上面有所体现啊，说这个是现在小学语文5、6年级的这个课本的封面。这段看图说话，正是因为最近这个三胎讨论比较热呀，大家就根据这个思维来想这个封面了。人家也辟谣了，说这上面大家以为是爸爸妈妈的那个，其实人家是小哥哥小姐姐， 你看看 根本也不是爸爸妈妈。这说明是不是出现一个问题，画的不太像。怎么能把小哥哥小姐姐认成爸爸妈妈呢？ 这些都不重要 啊， 这些都不重要。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看完了以后觉得哎还挺温暖的。这不是都开学了吗？ 开学了， 然后有一小男孩上幼儿园嘛，然后到一个固定点的时候，家长得接呀。 哦， 但是家长接呢，肯定有来的早的，有来的晚的。就那视频就一直拍着小男孩就在这坐着，面无表情，就那意思，就觉得 还不来。 对呀，一会儿抬头看一眼他们班这同学走了，一会儿抬头看那同学走了，哎呀，就满脸的失望。突然之间跟他说了，你妈来了。哎，就这小朋友瞬间起来，哎，真的身上你都觉得是跳着舞。然后一个手勾着他那小外套，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就整个那个过程 啊，想妈妈，喜欢妈妈。 对对对， 哎，小孩是不是都有那种要求啊？就是我听过好几个孩子，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都会跟爸爸妈妈说，你一定要第一个来接我哟。 那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因为孩子嘛，就他可能也有一定的虚荣心。就是 谁第一谁最棒， 哎，你第一，其他小朋友就羡慕。天哪， 这么早就走了 这真好 啊。 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让我爸来 啊， 或者我就想让我妈来，也是有虚荣心的你知道那意思， 我妈好看， 我 爸不太帅， 对吧？ 也有，真的呀，小孩现在就 小虚荣， 想的这么多， 小虚荣 啊。有没有那种说必须得让爸爸开什么样的车来？ 那倒也没有。 你看咱们有一个同事给我讲过，说有几天他跟他爸说，说爸爸你别来接我了，说为什么不能来，或者你来也行，你骑自行车来吧。然后那个爸爸还觉得说，哎，这不错呀，说我们孩子从小就懂得那个环保，是吧？说那个骑自行车咱俩一块骑挺不错。说哎，你是那个觉得骑自行车快呀还是环保什么？ 他说不是，说你那普桑实在是太破了，说咱们同学都嘲笑我，你还不如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他们也不懂，也说不出来什么，现在都骑共享单车挺好的，给他霸气的。 哎呀，这种风气不能有啊。新学期开始了，又一批小朋友步入了幼儿园。为了满足家长实时观看孩子动态的需求，让他们更安心，很多幼儿园开通了可观看公共视频的功能。然而，部分幼儿园将观看公共视频设置成收费项目，学校不同，收费的标准各异，价格从每年100多到1000多不等。付费才能观看幼儿园公共视频，此举是不是合法呢？ 嗯，哎，王维，如果你的那个孩子的学校提出这样要求，首先你想不想看自己孩子在学校什么样？ 不想。 为什么？不想看看他那个干嘛呢吗？ 跟 同学有没有那个和睦相处？是不是又揍别人了？ 不，那其实都交给老师 啊， 都交给老师 啊，甩手了。 而且再其次。就是现在的幼儿园，小学上小学以后，咱说了、 嗯， 现在的幼儿园老师还相对比较负责任 啊， 就是把全天每个孩子的状态都会拿手机拍照片。 哦哦哦， 拍完照片之后，他专门放到这个班的一个群里。 哦， 因为这个群里是所有的家长都在这个群里。 哦哦哦， 然后你照片发到这群里以后，你自己把自己说，哎，这是我姑娘的，那是我儿子的，你就自己都挑出去。 哦哦哦， 就可以。然后呢？幼儿园呢还是以班级为主的，人家有所谓的相册。 哦， 相册里头也是你需要注册，然后比如说你的实名的手机呀、啊 哦、 等等，这些注册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登录进去。 嗯， 每天你都可以下载这一天的、 嗯、 就比如带孩子在外头玩的、上课的、孩子午睡的、孩子吃饭的等等， 嗯， 全套的照片。 哦， 各个孩子都有。 哦， 然后你就可以从那里头下载。 哦， 你也没就有这些了， 你还看什么视频？ 看视频有什么意义吗？ 对对对， 对吧？ 时刻监控自己的孩子。 嗯，这对呀、啊，我也没那闲工夫、嗯。 对，也没有什么必要，是不是？ 而且现在孩子，我跟你说吧，都伶牙俐齿的。 哦、 嗯，那孩子今天吃的怎么样啊、 哦？ 然后哪个老师问了他问题了？等等这，回家孩子都滔滔不绝的复述。 得给你说一遍。 哎，对对对， 你不想听都不行。 哎，真是，所以 是不是 看不看视频有什么意义？ 而且这视频也无声。你也听不见说什么、 啊、 是不是只能看一点？ 对呀、啊、你让我看一无声电影，主演可能是所有的孩子 啊、 哦、一个月收我1000。 对，也有点贵， 对吧？ 对吧？我觉得这个视频唯一存在的这个价值啊，就是一旦出现问题了， 哎， 最后追责，能看得清楚到底最后是谁的责任、 哎、对 就行了。 对、 嗯、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时刻想关注自己孩子、 嗯， 确实像王维说的，也没有那个功夫、嗯、确实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个心理需求、 哎、对对对， 是不是？我你看我们家后门自从装了监控以后、 嗯、 我那天问我爸我妈，你们看吗？我不看、 嗯、 我说不会想那个时不时的看一眼，他说看他干啥，就是拍着一个门、 对、 那个后门那儿有点人走来走去，说为什么要看他？说一旦有点什么问题，咱们再查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都是这个心理。而且现在摄像头那么便宜， 嗯、 你收人动不动就1000块钱，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贵？ 当然， 自己装一个高清带夜视，那个自己带跟踪功能的才600-700块钱，买一个手机 APP 马上就可以看了。你这动不动收1000，我觉得价格也不太合理。 老师说我们这高清的， 我们也是高清的。 那老师说我们这内存大， 我内存一个内存卡才几百块钱，我给你配一个1T 的，就存我们家孩子。 在衡阳，调皮孙子爱攀高，吓坏了爷爷奶奶。为了阻止孙子攀爬呀，爷爷奶奶上山砍树杈，带枝儿带叶儿的这个杉树的树枝儿啊，弄满了， 嗯，各种栏杆， 弄成栏杆了。据悉啊，孩子的父母呢，平时都是要工作的，看孩子这个重任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了。 哎、爷爷奶奶不容易， 不容易， 是不是？那个，你看、 嗯、 我们家隔壁，我跟王维说过好几回、 嗯， 挺小的一个房子，住了4口人， 嗯、 现在啊不是4口人，加上小宝宝5口人了啊、 嗯嗯， 小两口白天的时候不在家。 嗯， 老两口白天的24小时在家、 嗯、 老两口倒是挺好，尤其那个阿姨， 嗯、 每次见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真是跟、嗯、我跟他们那个小两口这邻居这么多年、 嗯、都不打招呼， 几乎没碰上过、 嗯、 倒不是说不打招呼，没碰上过， 可想而知人家这 多忙 了。忙，阿姨因为她没事儿，因为阿姨可能他们那个家里的习惯啊，永远他们家那门不关，就是人家可能喜欢那穿堂风或者是什么，家里那门永远不关，而且呢经常喜欢，因为我们家那房子不是朝南嘛，夏天的时候屋里可能老人又不喜欢开空调，它比较热，经常就拿个扇子坐在楼道里，有时候带着那孩子也是，地下搁一块木板，把那孩子搁上呢，在楼道里午睡，好多时候我就能碰见，后来我就也有时候等电梯嘛，阿姨也跟你聊两句，聊一聊，阿姨就说，哎，说你看我们这房子小，晚上确实住起来也是比较困难。其实你想，他一个40多平的开间，到手也就是30来平，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沙发，一张床，基本那个房间再搁一大立柜，基本就满了，晚上在哪儿睡啊？他说就是晚上就大地铺，那几乎就是家里就全是睡的地方了啊！我就说爷爷奶奶为了孩子， 不容易， 给孩子看个孩子， 是 真是挺遭罪、挺吃苦的， 是是是， 而且一天24小时他不休息啊， 对对 对, 对吧？那家长其实上班就算休息了，回来我看那小两口也不咋管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管， 是 真是不容易、啊， 哎，不容易，不容易啊！在宁波。一名9岁的小女孩，只要一做数学题，眼睛四周部位就会过敏、肿、长痘，越揉越严重。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开了药，每次过敏吃了就好。女孩的妈妈就说，她可能是对于数学比较恐惧，做其他科目的就没这么大反应。 哦，就是数学不好，导致一做数学题就害怕。 对，紧张嘛， 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个心理问题， 哎，对 对, 对, 对， 需要克服一下啊。 嗯， 怎么克服呢，王老师？ 就好好学数学，只能这样吧。 要是就是学不好呢、哎？ 但是可以理解嘛、 啊， 就类似于说有一些小朋友一要到考试的时候就生病， 就拉稀， 对吧？ 是不是拉肚子？ 哎，就感冒 啊, 啊，就发烧， 疯狂的暗示自己。 哎，对对 对, 对 啊，这还是要克服， 哎、 对不对？生活里头当然也别愣克服啊，就是如果确实不行，不学数学也不影响咱那个长大成人。 别刚9岁，数学就不学了，这差点意思啊、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人，就是天生就对数学，就是怎么学都不行？你肯定得承认有这一类人的存在吧？ 啊、是 有。你看那个，我经常看国外电影，咱们这边这方面少啊。哎，国外经常有那种一个电影里头有一人说自己有什么认读障碍，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看不了这个任何写出来的这个东西，看不明白，就是看不明白。但是平时跟你说话聊天都没问题。那你要是这种学生搁在咱们这儿，你这不就是不想好好学习吗？一看书你就说你看不懂，就困，就不明白，是不是？但是在国外，他这是一种障碍，人家确实在这方面就是有困难，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不太知道人家这个人，这个孩子到底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说真的是一学数学，这个整个身体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得适当的放弃，还是健康最重要吗？ 不，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刚刚9岁， 怎么了？ 对，咱们还是应该比如说从思想上啊，从什么咱再慢慢去抓， 从心因性问题上多找一找。 对对对对对 啊， 你不能说刚刚遇到这么一点事儿咱们就把这事儿放弃了，这刚多大呀！ 啊， 以后孩子会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只要有这种逆反的情绪在 啊， 家长就说啊，别干了，放弃吧、 啊。 那长大了怎么办？ 哦， 对吧？ 你这个说的也非常有道理， 你本来嘛， 是不是、啊， 本来嘛。 但是也适当的跟孩子说一说， 哦、 数学学不好也没事儿。你看爸爸这个毕业这么多年了，现在在哪儿能用着数学？对不对？用不着，是不是？买菜的时候都是那个计算器就算好了，对吧？什么高数什么学那些，生活里更用不着了，是不是？学数学学不好不影响你长大， 不不不，这还是很重要的， 还影响 短期理财啊，你自己算挣多少钱、 啊、也对也对。 在9月中的时候，广东啊，一个男子获得了第7届国际弦乐大赛9岁组冠军，哎呀，真厉害，同组选手的家长公开质疑，这他水平行吗？并发出自己女儿参赛视频， 跟他比。 哦，哎，这有可能有的朋友 就不服。 哎，我也看那视频了，人家现在家长做的非常的用心啊，就是把他那，你看这地儿跑调了吧，这地儿什么不稳了吧，指出了很多问题。因为咱也不懂乐器啊，但是我就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视觉以及听觉来判断，啊，确实是那个家长最后晒出来自己的孩子的那个视频啊，哎，相对我觉得我听着更顺耳一点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啊也不用太较劲，如果能出现黑幕的这个比赛啊，说明这个比赛也不太正规，一是不太正规，二呢含金量也不会太高，因为现在呀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赛呀多如牛毛，只要你孩子想参加呀，月月都有比赛，是人人都能拿第一，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多奖就是办给学生家长的，是不是？有的那个我还看过，有的培训机构，孩子画完画了以后说给你发一个证书，说这个证书是来自哪儿的，来自什么美国纽约哪个哪个美术馆给你的，咱一看就知道就是哄小孩玩的，但是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我们孩子就画这都得到了纽约一个美术馆的认可了，他觉得他很有意思，是不是？应运而生就会有很多比赛，比如在通州举行一个什么国际芭蕾舞大赛，是不是？其实来的都是通州附近几个小区的那个人，然后评委呢也都是那个几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名头听着挺大，但是最后这个比赛的正规性权威性包括它的含金量有多少，大家有时候不必太当真，真正业界知道的那些个比赛以及大家公认的，比如说您想考什么学校能够当做一部分资历的那些个比赛，我们相信水平高低还是能够在上面有明显区分，而且在那个上面现在都是全网直播，全世界人民瞩目，想有黑幕也很难，对不 对？因为像这些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咱们普通人都能听出来，这跑调了啊，是吧？人家那么多专家就闭着眼睛就给这跑调的，不给你，这种情况也不太多， 说不过去， 是吧？ 对对对对。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紧握，守过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当然我们都可能会再犯错，但这次一定更容易就度过。未来像神秘包裹等着你我，用天真勇气去打开快乐感动，我的笑在你怀中都比从前暖得多，能够重来我感谢的战斗。 爱的丰硕。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00后们，你更倾向于搞事业还是抓紧时间趁年轻谈恋爱呢？调查显示，近30%00后无心恋爱，只想搞事业，近40%也认为恋爱是需要为工作让路的。而面对当下热议的躺平这个话题，超过90%大学生表示这只是过过嘴瘾，更有超70%的大学生嘴上说躺平，其实背后比谁都较劲努力。 哎，你看看，这就是现在好多的年轻人这个想法，就有点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班里的有几个讨厌的那种学霸，一说出去玩他就去，然后你也跟着玩，玩完以后回家你该吃饭吃饭，该看动画片看动画片，该到点睡觉睡觉了，人家半夜偷偷学到2点，是不是？一考试他还老说发挥不好，我也没看书，就考班级第一， 说的是， 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多时候就玩这种心理战术，怕别人知道自己努力，怕别人知道自己不是靠天赋，不是我天生那么聪明，其实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努力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被大家喜欢而且表扬的这么一种品质和行为，千万别隐藏，努力就努力嘛， 对 吧。 其实现在的90后啊00后还是挺努力的。 嗯， 你想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看完了以后就想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说90后，说专门针对90后做了一个全国众多城市的存款排名。 哦， 存款排名，排名在前10的。 他们不是都负债吗？ 哎，90后啊，排名前10的，排名第一的是上海， 哦， 排名第2是北京 啊。 后来我就想，哎呀，看完这个数据以后，我都为我年轻的时候感觉到还不够努力， 还不够努力， 还应该更努力 啊。 说90后，上海 啊， 人均啊， 人均， 就是银行里的钱， 哦哦， 存款，存款嘛， 啊， 你知道多少钱？ 90后到现在30来岁， 对呀， 30来岁正常看有个100来万，不差了吧， 是吧？ 啊， 排名第一的上海90后啊， 啊， 122.6万。 哦，你看100来万，你想你工作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 对呀， 那这年薪就得奔着20-30个去了。 不， 那也是在努力的前提下， 啊、对呀、啊， 对吧、嗯？因为你想，我不可能说我每个月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花， 对对对， 对吧？ 而且上海、北京消费都很高的， 那当然当然当然，那、 啊、 北京也是122万的 哦， 啊、也不便宜了 哦， 所以当时我想，哎呀，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同时肯定更加刻苦、 啊、对，你得想，你得对比一下那个物价也是不一样，你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房子多少钱一平，是不是？你一年攒10万你也能买得起，现在他就算是10年攒了100万，嗯，想买一套在上海和北京的房子，是不是也有点且够不着的那个意思？ 加油加油啊 是不是还不够努力啊是不是 今日杭州90后云朵制作师因为我在人间卖云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他呢是丽水人，毕业之后呢在北京工作了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朵绝美的火烧云打破了他原本低沉的北漂生活，让他如获重生。自此他开始研究这个云朵，也在不断地寻找着留住云朵的方式。如今他呢回到了老家啊，专职贩卖起了云朵，年入数百万，也治愈了很多处在人生逆境当中的朋友。 哎，王维，你想象一下这卖云朵怎么卖？ 我还真不知道。 哎，我看完这新闻我也跟你一样， 你 我这云怎么卖？ 对呀， 这不大忽悠吗？ 对呀，插画 是 不 是 就是画吗？ 对，你说那个云朵怎么卖，就跟你说卖你一点张家口空气，我拿塑料袋兜一点，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张家口空气， 这 是不是？ 但是人家一旦要是个画师， 不是画师， 不是吗？ 我专门找了这个人的那个视频，我看、 哦、 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就是纪念品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儿流行做一个、就是一个玻璃的透明的，比如说方的那种东西，它中间是可以有一个东西的，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立方体，但是它一个透明的，中间你可以做一个任何东西，比如说一个云或者什么，它好像是用玻璃还是什么那个做的，它就等于是那个朋友是每天在外头就拍各种各样的觉得好看的形状有意思的云彩，拍下来以后回来以后就坐在那个玻璃里头、 啊、 就是把那个形状复原到那个里头、 嗯、 因为那个工艺我觉得应该 不 是、 啊、不难 不 难， 不是太难，因为咱们现在在网上几十块钱就能买那么一个东西啊，它就主要是那个云的形状比较各异、 哦、 我看见有他拍的，有的是一个鲸鱼的，有的是一个爱心的那种、 哦、 都是有实际照片的、 哦、 所以人家就把这些都当一个素材然后整理下来就卖这些奇形怪状的各种各样的云、每年赚这些钱。 哎，算是个有心人啊， 对不对？ 算是个有心人。 哎， 不错不错， 人家每天在研究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咱们那每个人都是有时候看见好看的云也拍个朋友圈、拍个照片、 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没想到说给它做出来， 是是是， 年入就百万了。 那这真 是， 是 不 是？真 是 真是。 哎， 啊，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了影视公司或者是个人工作室的同时啊，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的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呢，也给这些明星的工作室啊避税带来了便利，以致大量的偷税漏税的现象产生了。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了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的地点集中在个别的地区。那记者呢，在一些明星的工作室扎堆的地方呢，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体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这些地儿成洼地了，成为了不少大明星工作室啊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哎，确实现在那个好多的地方都会在税收上给一些优惠， 对，有减免， 有减免，然后吸引很多的工作室包括企业到人家那儿去建厂啊，投资呀， 注册， 确实也拉动了一部分的这些个当地的经济啊。但是偷税漏税和这个我觉得是两回事儿，人家减免是根据法律，人家根据当地法规合法减免，但是你偷税漏税又是一回事。我那天还看新闻，人家说你就是注销了， 注销了，人家也不代表说你这事儿就没有了。你之前有偷税漏税的行为，你还是别管注销不注销，你该承担责任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公司专门都会查。这两年因为国外现在咱们由于疫情先去不了啊，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影视公司，就是拍电影的，哎，在全世界各地人家都有工作室。我问过他们，他们说为什么？我说那个地儿哪儿好？他说也是因为税收减免政策。比如说他们说有一个在希腊，说在希腊的某一个地方，他就是吸引全世界各地拍电影的人到他那儿去。他说只要你那个在我们这儿，提供几个就业岗位嘛，就比如说你外景是在我这儿拍几个镜头，或者说你后期放在我这儿做一点什么东西，给我解决一部分那个当地人的就业，那我这个税收就给你减免多少。这是国家行为，就国家给的这个政策，那减免的力度就比你地方政府那要大很多了。所以人家好多的那个影视公司也愿意到人家那地方，一是好多的那个镜头啊，其实在这儿拍也行，在那儿拍也行，人家那个地方风景如画也挺美的。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是互联网交流，就是我的这个技术啊是在北京做也行，在悉尼做还行，在希腊做也没问题。而且呢，通过这样的减免税收呢，人家当地也实际得到好处。人家采访当地那个市长说，你为什么推出这样政策？他说我们这城市原来就是旅游，但是旅游它很不稳定，比如说你一旦遇到什么这个海浪啊什么，它就不行了。我们当地人就靠旅游的话，这人的文化水平永远提不高。我们也希望有一些高新技术到这儿以后，给我们政府提供一些便利，然后他培养我们当地人。那我们当地这些人学会了这些技术，学会了这先进的电影公司这些操作以后，以后我们的这个艺术水平也能提高。 对， 其实是个双赢哈。 对，所以偷税漏税跟人家这儿招商引资 两回事儿。 哎，对，两回事儿啊。在宿迁，沈先生准备换装大功率的空调，淘汰下来的二手空调呢就搬到楼下了，可是一会儿功夫没了。沈先生报警一看监控，发现竟然是被一个老人拉走了。老人还请路人帮着给抬一下，空调外机和内机啊被他直接拉到废品站去卖了。目前的民警已经把这个物品啊扣押了，并且对老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哎啊，这个咱们有好多老年人有那个收集这些打引号的别人不要的东西的这个习惯，是不是？但是搁在路边的不见得是没人 要 的， 是 不 是？ 这有点那个顺手牵羊那个意思啊。 对，是 该教育还是得教育， 是 然后该相应的处罚，也得处罚、因为光是批评教育吧，有的时候还起不到让他们特别长记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有好多老年人身体非常好，是不是？身体非常好，人家那个还能健健康康为祖国再服务好几十年呢，是不是？这个记性一定要让他长得比较。 不过的关于这个二手的电器，我就想现在某一些平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些平台都说了，好了，你比如说你可以以旧换新，对吧？电器以旧换新，然后呢你这个原来这个旧的我们专门让平台的人去你们家收。因为收的同时呢，比如说人搬啊、运啊、拉走啊、拆呀、都我们人来干。包括你这个就直接可以折钱。 对， 折钱，比如说你新买了一个电器啊，可能1000，你这个旧的你说值100，以旧换新，这样的话 一点都不浪费。 哎，对，同时你也不用再去操心说我这扔哪儿啊， 对，卖给谁、 啊、给谁呀、 啊啊、 对吧？这都不用操心。 对， 但是现在我就一直在想，电器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向的一个闭环，特别好。家具什么时候能成？ 家具没人收，家具现在不愿意给。你看啊，我挺喜欢看日剧。在日本其实有这么一种，也不叫风俗吧，就是大家一个习惯，就是每个小区里它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干嘛呢？就是各家各户把自己不需要了的东西放在那儿，就你什么都可以，电器也可以，玩具也可以，家具也可以，只要是放在那个角落上的东西，大家就可以随意拿走。就等于是有点像废物利用。我们家淘汰了一个沙发，哎，我新搬来的啊，我没有沙发，我看见这沙发 你就拿走，就是当然是搁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嗯、 我其实觉得咱们现在也可以推广这种、 嗯、 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人、 嗯、 很需要这些东西、 嗯、 因为现在咱们老说年轻人别管是那个挣的多与少，其实现在在大城市生活挺不容易的、 嗯、 而且他们的那个流动性有时候也挺大的、 嗯、 比如说一开始毕业了以后都是租房子、 嗯、 租了房子以后沙发不是太好使或者什么、 嗯、 哎，王维可能在这块已经住了很多年，沙发挺好的、 嗯、 卖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那你说我给谁，人家家里我同辈的都不缺沙发，那这东西我又觉得还挺好的、 嗯、 是吧，那怎么办呢，我就搁到社区里的某一个角落，那年轻人拿走了以后他又能再使用，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嗯、 对吧， 对， 你看你好多年前、 嗯、 咱们就有那个日本留学生回来就说、 嗯、 说他们刚到日本的时候、 嗯、 家里头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靠所谓的打引号的捡垃圾来那个获得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让他再利用的方式。 对， 因为家具很大程度上咱们现在卖过二手家具的人就都知道、 嗯、 运费奇高， 嗯， 是不是？好多时候你觉得那沙发都不值500了， 嗯、 运费可能要500。 说的是呢， 是不是？而且那个它的体积也比较大，你说你给谁？以咱们民用轿车都装不下， 对你搬运都很困难， 对吧？你叫个货拉拉，你就觉得不值当了， 是 不是？我觉得在同小区里大家进行流通，哎，几个邻居搭把手，就给搬到新家里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还能又认识邻居了呢，对不对？嗯。 好让人沮丧，窃窃 全世界女人都和我一样，不怕邻居的耳朵一个比一个勇敢。四方的我辉煌，爱遥远的好让人沮丧，七七四月枝头有绿兰花，如果能有爱有欢，花枝点也坦然，就算全世界寂寞都背在身上，哪怕邻居的耳朵听到我哭泣也不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孩子学乐器不仅付出了精力，家长付出的学费啊，那也是很多的啊。家住上海的丈夫张某与妻子陈某于2018年11月办理了离婚登记，儿子小张随着母亲生活。按照规定，父亲张某对于小张的教育费用及其其他的这个费用吧，这个 包括兴趣班什么的， 对对，反正就都是要给的啊，比如夏令营啊、活动啊等等，这些都按照50%的比例要承担的。2018年12月到2019年7月，张某按约定支付了71807元，项目包括钢琴、芭蕾、旱地冰球课、舞蹈、优美夏令营、泉州古建筑游学团、机器人学校培训、室内滑雪兴趣班及集训，还有马蒂达尔音乐剧等等，另有摇滚学校音乐剧展览、旅游机票、书籍等费用4499元还没支付啊。2019年8月到2019年11月，小张发生另有旱地冰球费、钢琴费、羽毛球费、芭蕾学的这个学费以及鞋子钱呢、舞台剧呀、艺术展呢、牙医费等，共计产生了89099元。 嗯， 这个期间，父亲张某改为每月支付抚养费8333元，反正大概一年10万块钱吧。 嗯， 原告小张就说了。说张某拒绝履行离婚协议的约定，无故少给，拖欠抚养费，要求张某补付抚养费啊多少多少钱吧，包括违约金1000来块钱吧，并于此后每年向原告支付年抚养费177000元。啊，这个最终上海的闵行法院酌定被告每年应该承担原告抚养费12万，每月抚养费1万。 你说现在养孩子不容易啊，就是离了婚以后，可能两个人，确实是经济差距就比较大，有可能啊，人家妈妈可能觉得这孩子就应该学这些，我一年花个20-30万，我也有这个资本啊。那爸爸可能人生境遇各个方面， 不太允许了， 是 不是？也不是说人家不爱孩子， 是， 其实给不起这个钱也是有可能的。人没准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你让人一个月掏出一万块钱来给孩子， 让人量力而行嘛， 对吧？ 对， 所以这个还是两口子商量的问题。虽然现在不是两口子了，但是孩子是一个共同的孩子。 也不光是这个问题，不光是这个问题，也有可能男方，我相信啊，他们如果打官司的话，男方可能跟法院就说，说让孩子上这么多培训班， 对，累不累啊？ 对呀， 啊， 而且这些培训班孩子都愿意上嘛， 对 啊，你上了这么多，你跟我商量过吗？ 对 啊，全上， 对， 哪个是真兴趣，哪个是假兴趣 啊？ 这不就是觉得我掏钱少吗？ 我怀疑就是你培训中心都有合作。你这是洗钱是不是？变相把那个我给那个钱呀都洗到你自己兜里，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在里头啊？ 反正肯定会多想，因为感情破裂了嘛，然后可能就方方面面这些事儿都不好聊， 都破裂， 哎，都不好聊了。 哎呀，反正一切为了孩子吧。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也见过有的原来的夫妇离婚以后反倒比结婚的时候相处得更好， 是， 对吧？人家两个人放下了原来生活在一起的那些琐碎以后，会发现这人如果当朋友的话，其实是很好的， 是， 对吧？而两个人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等等方面，往往都能达成空前的一致，比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相处融洽非常多。我也希望现在大多数离了婚的朋友，那叫什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别天天跟仇人一样，尤其当有孩子的时候，一切还是商量着来。确实像王维说呢，大家结离婚了以后可能确实是生活条件不太一样了， 对， 就是你负担得起，你觉得理所当然，对于人家来说可能就有点努着， 对对 对, 对 吧，这个也要大家互相的理解一点。 是这样啊，孩子上学呢，好处当然是非常多的了。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学到知识啊。据《三国演义》描写，关羽身长九尺，与《韩荆州书》中写道，李白身长七尺。看似关羽比李白高两尺，实则不然。一，唐尺与汉尺的长度不一样。根据国际单位的制换算啊，这个关羽身高呢大概是209厘米，李白呢大概是210厘米。在场的学生呢就惊叹啊，七尺的李白居然比九尺的关羽都高。 哎，这个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在看古书的时候经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好多朋友也都质疑说，现在咱们出一个两米的虽然不是特罕见，但是也不是满大街都是啊，怎么那时候随便一个就两米多啊，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我觉得文学技术永远有夸张。 哎，当然， 是不是？就是说，白发三千丈，真有三千丈吗？飞流直下三千尺，真三千尺？ 他真凉了吗？ 是不是？有时候文学描写比较真儿，而且那个时候，你说 这个咱都可以理解啊，对吧？因为他必须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哎， 里头肯定有这样。但是现在的数学题讨厌， 数学题怎么了？ 哎，数学题讨厌。那天姑娘问了我一数学题，哎呀，看完了以后给我气的 啊！ 上头写着，因为他现在正在学厘米和米， 厘米和米， 然后呢就写180厘米，180 cm， 然后底下有 A、B、C 三个选项，然后第一个选爸爸，第二个选树，第三个电线杆 啊。 后来他说，爸。爸爸，这180厘米，这选哪个呀？ 对啊， 我说你觉得呢？ 啊， 说我觉得这仨答案都不对啊。 啊， 哎，我说你这个从何而来的？ 啊， 说你看树肯定不止180厘米 啊，对对对， 对吧？电线杆儿就更不止180厘米， 对， 那就剩爸爸了。 爸爸 也不到啊。 你觉得这题涉嫌人身攻击？ 当时我就想，怎么就没有个地呢？ 以上答案都不对。 对， 是不是？哎，我觉得这题确实出的不严谨，因为还有的爸爸超过180厘米。 说的呢， 对不对？ 真是， 你应该说最接近的， 哎， 是哪一个？以上答案最接近的，这时候选爸爸， 哎， 相对就对了。 是， 哎，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跟你们数学老师说，这个题出的不严谨，哪怕说